《聊斋志异》第八篇，这是慧晶为 LibriVox 点 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聊斋志异》蒲松龄著，第八篇。交纳，孔生学历，圣意也。为人运界，公师有职有令天台，季寒招之，生往，令士逐，骆驼不得归，欲蒲陀氏。拥为士生抄录，世西百余部，有散先生弟。先生故公子以大宋萧条，倦口寡，移而相居，宅岁旷焉。一日大雪奔腾，既无行旅，偶过其门。一少年出，风采甚都，见生屈与为礼，略至慰问，即趋降临，生爱悦之，慨然宠辱。屋宇都不甚广，处处溪悬景木，壁上多古人书画，案头书一册，千云廊环所记，翻阅一过，巨木所未睹，生以居散地，亦为地主，即亦不审官罚。少年细节行中，亦怜之，劝摄杖授徒，生叹曰：“羁旅之人，谁作朝秋者？”少年曰：“倘不以奴台见赤，愿拜门墙，深喜，不敢当师，请为友。”便问宅何久故，答曰：“此为散府，囊以公子相居，是以久旷，蒲黄府室，主居散，以家宅焚于野火，暂借安顿，生使资非散。”当晚谈笑甚欢，急流共踏，媚爽，即有童子自叹于室。少年先起入内，生上永备坐，同入白太公来，生惊起，一手入，鬓发婆然，向生应谢曰：“先生不弃玩儿，遂肯赐教。小子初学涂鸦，物已有故，行备视之也。”以乃进锦衣一袭，貂帽袜履各一式，士生冠制矣。乃呼酒见馔，屐榻裙衣不知何名，光彩射目，酒数行，手心辞，夜帐而去。餐气公子乘客夜，类皆古文辞，并无实意。问之，笑云：“仆不求进取也。”抵目更酌曰：“今夕尽欢，明日便不许矣。”呼同曰：“是太公请位，已请，可按换香奴来。”同去，先以绣囊将琵琶制，少顷一婢入，红妆艳绝，公子命檀香妃，婢以牙波勾动，激扬哀烈，节拍不累数文，又命以具觞行酒，三更始罢。次日早起共读，公子醉会，过目成咏。二三月后，命比警觉，相约五日一饮，每饮必招香奴。一夕酒酣气热，目注之，公子以会其意，曰：“此必为老妇所豢养，兄况渺无家，我数夜待愁久矣，行当为君谋一家偶。”生曰：“如果会好，必如相奴者。”公子笑曰：“君臣少所见而多所怪者矣，以此为家，君愿亦易主也。”居半载，生欲翱翔交郭，至门，则双飞外窘，问之。公子曰：“家君恐交游分意念，故谢客耳。”生亦安之。时盛暑入热，移栽园庭，生胸间肿起如桃，一夜如晚，痛楚盈身。公子朝夕省事，眠食都废。又数日，创具一绝食饮，太公亦至，相对太席。公子曰：“而前夜思先生清样，交纳妹子能聊之，遣人于外祖母处呼令归，何久不至？”俄同入白，纳姑至，宜与兄姑同来。父子即趋入内，少间引妹来侍生，年约十三四，娇颇流秽，细柳生姿，生望见颜色，平生顿望，精神为之一爽。公子便言：“此兄良友，不 不刺包也，妹子好衣之。女乃练修容，于长袖，就踏怎似？把握之间，觉芳气盛然。女笑曰：“已有事急，心脉动矣。然症虽微，可治，但肤快已凝，非乏皮削肉不可。”乃托背上金串安患处，徐徐按下之，创凸起寸许，高出串外，而根际于肿，尽数在内，不是前如碗阔矣。乃一手起罗巾，解佩刀，刃薄于子，把串握刃，轻轻覆根而割，子血流溢，沾染床席，而贪尽交资，不为不觉其苦，且恐数郡割事，威棒不久，未己割断腐肉，团团如树上削下之影。又呼水来，未洗割处，口吐红丸，如蛋大，着肉上，按令旋转，才一周，觉热火蒸腾，再一周，习习作哑，三周矣，片体清凉，沁入骨髓。女收丸入咽，曰：“欲矣。”屈不出，声乐其走泄，成故若失，而悬响荣辉，苦不自已，至是废卷疵作，无复聊赖。公子以窥之，曰：“弟为兄物色，得一佳偶。”问：“何人？”曰：“异地眷属。”生凝思良久，但云：“勿须。”面壁吟曰：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”公子会其旨，曰：“家君仰慕鸿才，常欲复为婚姻，但只一少妹，此太稚。有遗女阿松，年十八矣，颇不出漏，如不见信，松姐日色园庭，似前乡，可望见之。”生如其教，果见娇纳携丽人来，画带弯额，连钩蹙凤，与娇纳相伯仲也。生大悦，请公子作罚。公子翌日自内出，贺曰：“携矣。”乃除别院，未生成礼。是戏，鼓吹田烟，岑落漫飞，以望中仙人，忽同轻卧，遂移广寒宫殿，未必在云霄矣。合景之后，甚切心怀。一戏，公子未生曰：“切磋之会，无日可以忘之。”尽散公子解送归，所宅甚急，亦将弃此而息，事难复聚，因而离绪萦怀。生愿从之而去，公子劝还相旅，生难之。公子曰：“勿虑，可即送君行。”无何，太公引松娘字，以黄金百两赠生。公子以左右手与生夫妇相把握，主必谋误事，飘然履空，但觉耳际风鸣，久之曰：“至矣。”起目，果见故里，始知公子非人，喜叩家门，母出非望，又睹美妇，方共欣慰，即回顾，折公子似矣。松娘似孤笑，艳色贤明，声闻遐迩。后生举进士，受延安司礼，西家之任，母以道远不行。松娘举一男，名小焕，生以武，直指罢官，挂爱不得归，偶列交也。逢一美少年，跨离居，频频瞻顾，细视，则皇甫公子也。揽佩停餐，悲喜交至，邀生去。至一春，树木浓昏，映溢天日。入其家，则金瓯拂钉，宛然饰竹。问妹子则嫁，岳母已亡，深乡赶到，金树别去，携妻同返，交纳易至。抱生子多啼而弄曰：“姐姐乱无种矣。”生拜谢朗德，笑曰：“姐夫贵矣。”创口以合，未忘痛噎。妹夫吴郎亦来夜拜，信速乃去。一日，公子有忧色，未生曰：“天降凶殃，能相救否？”生不知何事，但锐自认。公子驱出，招一家俱入，罗拜堂上， 生大骇，即问。公子曰：余非人类，虎也。今有雷霆之劫，君肯以身赴难，亦门可望生全，不然请抱子而行，无相累，生死共生死。乃使仗剑于门。祖曰：雷霆轰极，勿动也，生如所交。果见阴云骤明，昏黑如衣，回视旧居，无复汉红，唯见高冢岿然，巨穴无底。方错愕间，霹雳一声，颠簸三月，急雨狂风，老树为拔，生目眩耳聋，亦不稍动。忽于繁烟黑絮之中，见一鬼物，立喙长爪，自穴掘一人出，随烟直上，瞥睹一缕，念似交纳，乃急跃离地，以剑击之，随手堕落。忽而崩雷爆裂，声扑碎壁。少间情悸，交纳已能自苏，见僧死于旁，大哭曰：孔郎为我而死，我何僧矣？松娘一出，共于生归。交纳死，松娘捧其手，兄以金簪拨其齿，自乃戳其仪，以舌渡红丸入，又接吻而喝之，红丸随气入喉，咯咯作响。疑时醒然而书，见卷口满前，恍如梦悟，于是一门团栾，惊定而喜，生以忧旷不可久居，一同悬礼，满堂交赞，唯交纳不乐，生请与吴郎聚，又虑翁媪不肯离幼子，终日亦不果。忽吴家一小奴汗流气促而至，今至严节，则吴郎家亦同日遭劫，一门俱没。交纳顿足悲伤，泣不可止，共未劝之，而同归之计遂绝。生入城购当数日，遂连夜去庄，既归以闲缘遇公子，很反观之。生及松娘字，死发窘，生与公子兄妹齐酒谈宴，若一家然。小患长成，貌韶秀，有狐意，出游都市，共之为狐儿也。亦使誓曰：余与孔生不羡其德厌妻，而羡其德逆游也。观其容可以忘机，听其声可以解疑，得此良友，时亦谈宴，则摄受魂语，犹胜于颠倒衣裳矣。交纳完。